九课，你们学校在哪里？ Dialogue， 你们学校在哪里？ 在大学路。 学生多不多？ 不太多，只有五六千个学生。 有宿舍吗？ 有，图书馆后面的大楼就是学生宿舍。 你常在宿舍里看书吗？ 不，宿舍里人太多，我常在图书馆看书。 学校附近有书店吗？ 有，学校外面有两家书店，学生都喜欢在那里买书。 那么，学生看书、买书都很方便。 是啊。 请问，您这所房子要卖吗？是的。我可不可以看看？可以，可以。这是客厅，饭厅在那边。饭厅旁边的那间屋子是厨房。 楼上有几个房间？ 楼上有四个房间，都很大。 附近有小学吗？ 有，离这里不远。 在什么地方？ 就在东一路。 这所房子卖多少钱？ 900万。 这所房子不错，可是有一点贵，我要再想一想。谢谢您，再见。 再见。 Narration， 我父亲的书房在楼下，书房里有一些书，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房间当中有一张桌子，桌子旁边有一个椅子。我父亲常在这里看书。桌子上有笔，有杯子，还有一些小东西。椅子后面的墙上有一张很好看的画。现在书房里没有人，可是我们的小猫在桌子底下。 Vocabulary， 一， 在。 妹妹的小学在东一路。我常常在那家书店买书。 二，哪里？哪儿？你家在哪里？ 三，路。学校后面的那条路是什么路？ 四，图书馆。他不在书店，他在图书馆看书。 五，后面。你后面是张先生。后面。 六，大楼。台北101是一座很有名的大楼。楼。图书馆的二楼有很多外文书。 七，里。图书馆里有很多书。 里面。 谁在屋子里面唱歌？ 八，附近。我家附近没有大学。近。 九， 书店。那家书店里有很多学生。店。 十，外面。他在图书馆外面和朋友说话。 十一，家。那家书店就卖中文书。 十二，那里。那儿。你的衣服不在那里。 十三，那么。他不在客厅。 那么他一定在书房。 十四，方便。我家附近有很多书店，所以买书很方便。 十五， 所。东一路有一所学校。 十六，房子。王先生新买的那栋房子很大。 十七，客厅。我家的客厅不大，可是房间都不小。 十八，饭厅。他们在饭厅吃饭呢。 十九，那边。我们学校那边没有很多大楼。边，这边。 二十，旁边。他在我旁边写字。 二十一，间。那间是客厅，旁边是饭厅。 二十二，屋子。那间屋子里有人在看电视。 二十三，楼上。我的书房在楼上。上，上面。我说的书店在一楼，上面是一家咖啡店。 二十四，房间。这是我妹妹的房间。 二十五， 小学。 我弟弟念的那所小学有很多学生。 二十六，离。我家离他家很近。 二十七， 远。台湾离美国很远。 二十八，地方。你家在什么地方？地。 Supplementary vocabulary。二十九， 书房。 他在书房里看书呢。 三十，楼下。楼下的两个房间是书房和饭厅。下，下面。你的笔在书下面。 三十一， 桌子。 你的书在那张桌子上。 桌，书桌。 三十二，椅子。 三十三， 底下。 椅子底下没有东西。 三十四，前面。我家就在前面，离这里很近。前。 三十五， 这里。 这儿。他的书在这里，不在楼上。 三十六，饭馆。饭馆。那家饭馆的菜真不错，所以我们常常去吃。 三十七， 商店。 我家附近有不少商店，买东西很方便。 三十八，餐厅。我喜欢去那家法国餐厅吃饭。 Syntax Practice 一中国美国日本台湾台北纽约 上面下面里面外面前面后面上边下边里边外边前边后边旁边这里那里当中底下 桌子上桌子上面房子里房子里面学校前面椅子底下我家后面我这儿你旁边 二在书在哪里书在桌子上一我父母都在日本二请问洗手间在哪里洗手间在那边三他的东西在椅子底下四你的笔在我这里五现在他不在家他在学校里六爸爸不在书房也不在客厅 三有哪里有华文报图书馆里有华文报一楼上有三个房间二桌子上有一个杯子三我家那里没有好饭馆。四，学校附近有很多商店。五，那间屋子里没有人。六，那边有很多房子。 四，在，他在大学念书。一父亲在书房里看书呢。二，我不常在餐厅吃饭。三，你现在在哪里做事？我在大学教书。四，妈妈在客厅里看电视呢。五，他哥哥姐姐都在美国念书。六，他们在大楼前面说话呢。 五，在桌子上的那本书。一，前面的那个人是我朋友。二，东一路的那些房子都很贵。三，在你家前面的那辆汽车是我的。四，我家附近的饭馆都不错。五，他家在学校后面的那个大楼的五楼。六，你前面的那本书上的那支笔是他的。 六，离我家离学校不太远。一，台湾离美国真远。二，我家离他家不近。三，那家法国餐厅离这里不远。四，他买的那所房子离学校不太远，也不太近。 五，图书馆离宿舍很近。